大人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就像声音纺织机的片头说的，有些东西没有消失，它一直在那里，只是有时候你是远离，但有时候是会靠近的。今天我请来的声音纺织机之友，我有在做预告说他是以前我们最喜欢找来的来宾啊。但中间我们有十几年时间几乎没有交集，因为他多年在大陆工作，然后现在他因就待在台湾时间比较多，因为疫情关系都还没回去，所以我有机会找他来上节目，赶快珍惜这个时光吧。欢迎叶云甫。 Hello。 嗨，我还在光下。 然后叶云甫这个名字呢，我没有在讯息上，没有在脸书的预告上暗示，但是我想也许有心人士已经读出来，他跟叶云平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是叶云平的弟弟。 对，叶云平是我哥哥，他也是声音纺织机 之友。 对。 因为我是认识云甫最早，在早期那时候，我觉得应该算2000年左右，台湾有很棒的媒体环境，有一些文化方面的可以介绍，就会流行资讯文化或音乐艺术文化的这个版面的时候，就看到云甫的乐评，然后认识云甫，所以就觉得那时候觉得你可能。我觉得你好像那时候是20几岁吧， 对， 可能有没有20岁了？ 有 哦，好好， 20几岁， 就觉得你认识好多新的乐种，跟对音乐的那种热情，然后听音乐听得很深，所以请你来节目。没想到那之后呢，就是你也介绍秀秀给我认识，我记得有一次、 是 你带他来节目， 是对，没有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是国小国中就开始听西洋音乐吧，然后就那个一头栽进去。那刚好我哥哥其实算是我的，也可以算是一起听音乐长大吧。那然后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是大量吸收这些资讯，然后我自己又有一个比较幸运的地方，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大家知不知道 Tower Records， 陶儿唱片 行，现在已经没有唱片行了。对，我是这个第一代的 Tower 的，那时候念大学大一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打工，这样，在唱片行打工，这样，然后18岁，然后就你那个三层楼，一楼是这个国语音乐嘛，2楼是古典爵士，3楼就是西洋唱片，所以你就是每天在那里接受全世界的音乐，因为 Tower 的员工是这样，那个 CD 从国外运过来，我们员工是有权利可以拆封的，我们可以先听，因为你要听，你就是说 Tower 的那个制度就是说你要听音乐，才可以介绍给音乐同好，或者有些人来买 CD 就不知道这是什么类型或者什么音乐，所以就会需要先员工要先知道，所以我们就在那时候就一起一直在听东西，新的东西，然后看到不知道就拆开来就听，哦，是这样，对，所以那个时候累积蛮多资讯的， 好有趣，这样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真的，有时候真的只能看封面，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是要靠店员介绍，或者是那时候在放，店员会放一些他们喜欢的东西， 对， 然后就问店员说现在放的是什么， 对， 然后就哦这个，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比赛，不是比赛了，好玩的，员工之间的，就是都会有先来的后来的那个员工嘛，所以就我们会从那个 A， 因为他那个排 CD 是从 A 排到 Z 嘛，我们就会考那个员工说，好，你现在从 A 那个什么有各种专辑啊乐团什么人，这样就 A 到 Z 你到底认识多少，这样一个 哇，这大挑战呢， 而且以前在 Tower 上班是要考试的，我们是考进去的。 哇哦，就是考你的音乐知识。 对对对，比如说什么，比如说这个 Sticky Fingers 是 Rolling Stone 还是 Led Zeppelin 的专辑名称，这样。 哇， 有类似这种这样。 哇， 对，蛮多蛮多题目的。 嗯嗯嗯嗯。 对，但我那时候考的没有很好。 嗯哼哼。 那个时候 ，Tower 的第一任店长是他叫做杨建国，我想可能有些人认识。听，据说他是考100分呢、啊。 哇。 对，我好像只考60几分。对，可是因为我才18岁、 哦、 所以我没有听那么多，因为他有一些是有一点爵士的或者什么蓝调不是很熟、 嗯、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我记得老外面试我，就看着我的那个成绩单，他说你这个蛮厉害的，这么年轻就还能 够60几，嗯， 对，而且他说你这个老摇滚蛮厉害的， 嗯， 就是对老的东西听蛮多，他说没问题啊，你就来上班的， 嗯， 但就是兼职啦，也不是，对，因为还要上课嘛，那个时候。 哇，这样想起来 Tower Records 真的是就是孕育了一批我觉得对音乐爱好者，然后就像于福啊，然后其实我们电台的主任是阿强，他我听说他以前是在古典部门上班、 哦、古典、哦、 所以几乎我觉得像这种背景出来好像真的就是对音乐的一些细节啊或者完全无所不知的感觉 很多。我们那个三楼，我记得那时候西门町的那个 Tower Records 三楼，就因为是西洋嘛，西洋部门，就那些员工也都是奇形怪状， 真的。 徐千秀以前也是在那里上班， 对对，真的奇形怪状， 奇形怪状。 没有，我就觉得就 特色这样， 对，就是好像虽然是活在自己世界，但是你的世界却通往一个当时不在当时台湾这个时空，是跟世界的音乐连结的那个通道的。 对耶，你这样讲的确是，就是说，你那个是西门町嘛，对不对？然后你每天在那里上班，可是其实你好像没有在台湾的那种感觉，对， 好酷。不过那个是90年的2000年左右的时候的事情， 不是 Tower Records 是1992啊， 92， 对， 90年代的时候， 90年代初期， 然后 刚18岁吧，18、19岁。 嗯，然后就是这样走过这段时间，但是叶云福跟 好混了哈， 对，叶云福真的完全，我觉得跟你哥一样，就是你们对音乐的这种热忱，而且一直渴望介绍更多新的音乐给不同人知道，或者是你们关注这台湾整个乐坛的走向等等，这是都从来没有改变，这也是我喜欢找你们来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是爱乐电台听众大部分时间听古典音乐，但我觉得有这个时间，比如声音纺织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听一下说现在在流行音乐或者在比较实验的东西，究竟世界上各个年龄层或者年轻孩子们他们在做些什么音乐，所以今天于福很棒，他帮我们设计了一份歌单，就是可以让我们听听看他现在在听跟他关注的一些乐团跟人。我知道你选这些曲目是很用心的，大概是哪个方向？ 对，我其实来上很久没有上电台，然后因为要其实选的歌还蛮多，要选15、16首嘛，那我就在想我到底要选什么歌，而且现在听音乐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说现在听音乐更多了，就更庞杂，然后每年国台湾国外有太多太多的优秀的音乐人要听，然后其实根本就听不完，那我今天选是这样，我就想说，这个从英国、美国，好，然后我后来延伸到，我觉得日本也是一个系统，这样，就是说，从英国、美国的这个比较偏，可以说比较偏独立音乐人这样，或者说比较不是那么主流的，可是其实现在主流跟非主流是很模糊的定义啦，这样。就是说他们是很优秀的，我从里面选，那他们也大部分都比如说英国的、美国，他们都有奖项的肯定，这样就得了一个什么奖，然后在那里好像蛮红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前面先听听这些国外的，然后我选了一些台湾的，也有我自己因为我现在有一个自己的厂牌，在滚石唱片旗下，大家可以讲一下这样。 好， 那就跟我自己在做的事情有一点关联性，这样。 好啊，我们先来听第一个就是Wolf Alice， 你要介绍一下他们。 对，这个Wolf Alice 其实是一个蛮 蛮红的英国乐团，在这几年，那各大音乐节应该都已经可以到压轴的地步了，这样。然后他们是2018年英国有一个叫 Mercury 水星音乐奖的最佳专辑。水星音乐奖是这样，就是说水星音乐奖就是每一年英国这个他们会选12张专辑入围，不分类型，就是12张专辑这样。那就是会有这个唱片公司的，会有乐评，会有媒体组成一个评审团吧，这样，然后就12选1这样。 哇， 对，就是每年，但12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说你就是会有12张入围的专辑，然后就把当年英国的，也不见得都是所谓非主流，有时候会有很主流的东西这样，或大咖什么，像什么 XX 啊，或 David Bowie 都入围过这样。那但他们这个奖呢最喜欢爆冷门，就是说诶得了一个这个人是谁，我说哇你竟然会给他这样。对，那 Wolf Alice 是2018年的最佳专辑这样。就他们的音乐是我今天其实选的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比较难去归类这样。就是说他可能是比如说 Wolf Alice 他是有一点 grunge 啊，有一点90年代 grunge。但又有一点老摇滚，又有一点朋克，又有一点点，就是他们自己说他们是无法被定义的一个乐团，那是一个女主唱，就可以来听听看。这是他们2018年那个拿到水星音乐奖专辑里面的一首歌， 这首歌叫 Don't Delay the Kisses， 来自 Wolf Alice。 是 Wolf Alice， 然后这是这个英国乐团，这首歌叫 Don't Delete the Kisses， 这是学习音乐奖得主，是非常厉害的。然后这个声音迷幻，然后电子，然后有人说是有点朋克太空摇滚，所以其实好像整所有你现在已经很难用一种乐风去定义音乐了。现在大家做音乐都是很多曲风是混在一起的，然后我觉得这是不是也跟电脑已经成为创作的主要的工具有很大关系？因为在电脑上其实 我想还是因为这个网络世代吧，但我觉得还是分，应该是说这个世界上的音乐还是有分你喜欢用真实乐器去演绎，另外一种大概就是电脑了，就是电脑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这样。所以就说其实电脑的软体，比如说什么 Ableton Live 啊，这种电子音乐常用的什么 Logic 这种，这种软体其实是一种乐器。 对， 这样以前没有，以前没想过，以前你要弹吉他就是弹吉他，弹贝斯就是弹贝斯，就是打鼓这样。现在都可以在电脑上面完成。 而且你用哪一种软体，基本上就决定了你的，因为它的思考模式是不太一样，每种软体思考模式又有点不一样。 对， 所以你用什么软体，就基本上就会帮你决定一些事情。真的就像你选小提琴跟选钢琴就是不一样的。 对，没错，完全是这样的状态。 我们听完 Wolf Alice，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英国的英国歌手吗？ 对，这个也是一个英国，他叫 Muramasa， 这是他的艺名啦，他本名是叫什么 Alex Croson。 那 Muramasa 是这个名字是一个日本武士刀铸武士刀的大师的一个牌子，这样，因为他很喜欢那个武士刀，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名字叫做这个 Muramasa， 这样。那是个天才，现在应该在23岁、24岁吧。然后他17岁就开始做音乐，然后自己做音乐，然后把作品丢到 YouTube 上报。然后就被挖掘，然后就在英国就哇，大家觉得是一个很厉害的，他比较偏电子这样。然后这个 BTS 哈，防弹少年找他当制作人。对，就是他才华洋溢。那他自己的东西是，他也就是一个人在电脑上完成这样。那他有一点那个，有一点复古，就是有一点感觉，有一点像是80年代。或是 disco 的那种基调，这样去做他的音乐，这样，然后有融合嘻哈、摇滚啊，各式各样，这样，一个很在这几年也算是颇受瞩目的一个天才型音乐人，非常年轻。对， 所以现在我觉得真的是英雄出少年的时代。以前如果你要发表音乐的话，就是得透过层层的筛选机制，可能很早就是人家就把你踢掉。但是现在比如说我做了音乐，但是我可以放上像是 SoundCloud 或者 YouTube 上，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关注。如果东西好的话，会有趣的话，我们就来听Muramasa。他好像是在 SoundCloud， 就是在17岁的时候放上他的歌，然后就开始哇，一路就是爆冲，很厉害。我们来听看他的作品叫做 Don't Wave It。 好 ，Don't Wave It。Alright. I walk to the shop, I bop and take it steady. Fighting with my sisters in the house, she's on the couch, can't move much. I got tea in my hand and I'm trying to do stuff. I woke up, I slept and woke up again. And this life didn't ever fucking change. I went to the pub and asked for a pint for £3. He said it's a fiver, well that's gentrification, you prick. Deal with it. Walking back through my old estate, I see my mates, I hit my mates, and they don't wanna stay safe. They say you've changed. Fuck, deal with it. 1, 2, 3, 4. Deal with it. 1% on my phone and getting me home, so I'm bopping. No options in his life, give me nothing. Every second you waste is a second closer to the pearly gates. Ah, that's deep, innit? It's deep, mate. I woke up, I slept and woke up again. Deal with it. And this life didn't ever fucking change. Deal with it. People say I'm a nuisance, well, what's the problem? Deal with it. People say they're busy, well, fuck off. Deal with it. Fucking deal with it. Deal with it. So, walking back through my old estate, I see my mates that ain't my mates, and they don't wanna stay safe. They say you've changed. Oh, you've changed. Oh, you've changed. Oh, you've changed. Oh, you've changed. Oh, you've changed. Fuck, deal with it. 1, 2, 3, 4. Fuck, deal with it. Life gets hard, but it's quite exciting. Spin around, it's young white light. They say I can't speak my mind or vent my frustration. Fucking deal with it. Say, life gets hard, but it's quite exciting. Spin around, it's young white light. They say I can't speak my mind. I wouldn't change it for anything. So, walking back through my old estate, I see my mates, I hear my mates, and they don't wanna stay safe. They say you've changed. Fucking deal with it. 你先听到这个歌手叫做 Mura Musa， 然后这首曲叫 Deal With It， With It， 然后这个是叶云甫带来的很精彩的这些，嗯，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认识新生代的创作者，而且不只是新生代，他们已经在世界的各个音乐排行榜或各种奖项都已经火红了一遍了。我们现在来一个一个认识他们，然后时间是下午3:25，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回到爱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叶云甫，叶云甫也是爱乐电台的。我们刚创台不久，那时候就有找来声音纺织机上节目，我觉得是听音乐的小先锋对我来讲，但其实他现在也不小了。然后因为他已经周游世界一圈回来，也在经营音乐的厂牌，然后在大陆，在台湾，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看了这个华人音乐圈一圈回来，然后但是他喜欢的音乐类型仍然是这么的多元而且有趣。我们刚刚听到的两个一个乐团，然后一个是个人，然后都是来自英国的。我们还往下介绍，大家耳朵要洗好，因为这些音乐都我觉得很精彩，而且我发现里面好多好几个就是我说的那种，如果说在那种一般主流社会会认为是可能有点学习障碍啊或是边缘人这样的孩子，但事实上他在音乐中却可以得到很好的抒发，不只是抒发，而且还很有共鸣，获得全世界共鸣。比如下面要介绍这个人叫做 King Cruel。 King Cruel， 嗯，你要介绍 这个也是一个，这是一个怪胎这样，然后不过他其实他们在英国都算相当有名。这个 King Crow 应该也是2018年跟我们刚才介绍那个 Wolf Alice 一样是入围水晶音乐奖之一，这样也就是那12张专辑之一 King Crow。 然后他也是一个天才，就是十几岁就开始这个自己做音乐，然后发表他的作品。那他就是他的这个声音是他的一大特色，就是声音听起来很老， 对， 可能已经觉得他已经50岁了。有人说他是这个，有人说他的声音是 Nick Cave 加 Tom Waits。 哇， 那因为英国很喜欢这种，然后他是忧郁的， 对， 是那种比较低沉的啊，比较算是忧郁少年吧。 对， 他的作品也比较黑暗一点。我们刚才听那个什么，那个 那个 Muramasa 就比较缤纷、嗯、比较明亮比较好玩这样，那这个就比较往内心世界探索这样、嗯、那他也在英国是一个现在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家很喜欢的音乐人这样。 嗯，我看因为我看那个有写说他好像还曾经因为就是学习一些学习障碍之类，就是还被送进就是像精神病院之类的。 对对对， 后来啊在音乐里面才又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式表达。我们来听看这首歌，叫做 Alone Amen Amen。听看。 Take it deep, feel low, take your time. Take a ticket, take the train to the end of the line. See where you can go, spend it, it's plastic, no do or die.Better flip it, think about it, and do just fine. Well, these things will come and go. Deep in the metropole. Throw a stone, see it land.Forget it's fly. Draw a line in the sand between your thighs. Just to see which way you go. See, got this, you're the lead. Feel your own. Battle through it, consume it, and let it go. Good. But don't forget you're not alone. Deep in the metropole.In the storms of your mind, soak it in for the rain. We'll pass in time. Nothing wrong in sinking low. In the omen of paradise, you're the ghost they put aside. But don't forget you're not alone. Sometimes it's just dreams. But don't forget you're not aloneSometimes just dreams. Every minute, every second, you're not alone, you're not alone, you're not alone, you're not alone, you're not alone, you're not alone, you're not alone, you're not alone. 这个歌手是 King Cruel， 然后这首歌好有感觉，真的 Nick Cave 加 Tom Waits， 然后可是如果你看他脸，这是好年轻一个孩子的脸。 对，但对，如果你可以去那个 YouTube 找一下，他还是很忧郁的脸啊，很年轻啊，但是那个眼神是那种，对，其实国外有很多。我觉得台湾好像华语比较少哈，比较少这种类型的音乐人。 有啊，黄大旺啊。 哦， 好，没有。 对对 啊，对对。 不过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就因为 对 这个国外对这种这个低调啊、低沉啊、迷幻啊是有是有历史。基础的这样，台湾比较少。我 OK， 台湾还是比较喜欢明亮或者是 对 个性开朗一点。 对对对对，旋律化一点。 嗯， 他们有时候是他们那个国外常会有那种几乎无调性，然后有一些呢喃啊， 在说话这样子。 对对对， 嗯， 这是英国常常有这种音乐人。 嗯，下面我们再来听这个叫做 The 1975。然后这首歌好像是跟社会时事真的很有关系，而且每一字每一句好像都牵合了很多伤痛的事情。 1975 我想应该就是这个这十年来最大的一个英国团了。 嗯， 这样可能可以说是 Coldplay 之后。 欸，真的吗？我太孤陋寡闻了。 最大的。 好。 所有的音乐节大概它都是，就比如你现在去看Fuji Rock 或 Summer Sony， 那个排最大的大概有时候都会有 1900。欸，好。 很大这样，然后，那他们也是类型非常的多，这样也有复古的，有朋克的，但他们是一个摇滚团，然后也有，也有一点点 R Rock， 这样就是我觉得很精彩，是非听不可的一个团，不管你喜不喜欢，就是你得知道，因为他在很大很大， 哦， 对， 原来如此。好，那首歌叫做《Love It If You Made If We Made It》。这个好吧，这个歌词非常有冲击性，来听一看。 For the hell of it. 道，就是的1975，好，用英文讲才对。然后这个这首歌叫做 Love It If We Made It， 啊、就是叶云甫介绍这首这个乐团呢是在 Coldplay 之下而已，在英国超红的一个乐团。然后时间3:41，据说现在好像是准备要开始那个日环食，可是不要去盯着太阳看，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还是偶尔眼睛可以闭起来，然后听听我放音乐也不错。然后等一下好像会有个蛮漫长的一个日食的过程。 会多久啊？ 听说好像是3点多开始，真正的全部日环食只有1分钟，然后日偏食我不知道多久，可能延续个1个小时之类的吧。对啊，不过我们因为我们在录音室里面，所以而且我们的 live 所以看不到，请大家帮我们看看，但是可以继续收听音乐陪伴。然后下面这首歌是要介绍一下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这个也是现代英国摇滚很重要的一个的一个，她是一个女生领军的乐团，这样。那那个女生叫 Florence， 然后她这个特别的就是说，她是以这个女主唱为核心人物，然后她有随机的，不是随机，有机的去找各种音乐人合作，所以叫她的 Machine 这样。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那个 Machine 就是她常常会。就是他没有固定团员，那以他为 中组合的， 去组合一些音乐家这样，然后曲风也是很多变，基本上也是各大音乐节都会请来的一个厉害的英国摇滚团，可以听听他们的东西。 好，这首歌叫 Hunger， 据我所知好像是因为这个女主唱她自己曾经有像厌食症吧，然后是一个刺， 反正每个人大概 每个人都有 一些状况，有一些病， 对，自我陈述的过程，来听看。 I thought that love was a kind of emptiness, and at least I understood then the hunger I felt, and I didn't have to call it loneliness. We all have a hunger. We all have a hunger. We all have a hunger. We all have a hunger. Tell me what you need. Why you look so free? The way you use your body. 是佛罗伦斯与机器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这首歌叫 Hunger， 然后这是在欧美是非常流行，然后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个人家团的组合。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跟叶云甫讨论说，现在音乐的风潮就是好像音乐界限越来越少，就是一个人他可以是摇滚，然后可以是加上电子的东西，或是甚至有点funk或是爵士都可能，所以分类也都很难。但是一个共同点就是因为新时代就等于是网络时代的关系，所以他们几乎就是在家里面就可以把东西都做好，然后可能还是素人的时候就获得很大的共鸣了。 以前玩音乐可能就是你要先学乐器吧，最常见的就是要组一个乐团，组一个乐队，然后练团啊，创作这样。现在就比较不需要，我觉得未来就是都。当然团还是会存在啦，就是个人一个人， 对， 所谓的 one man band， 对， 这种一个人去完成所有的事情的这个案例会越来越多。我觉得全世界都避免不了这种风潮这样。 但我自己就觉得，因为我等于是也都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做音乐，都用电脑，然后用网络跟不同世界不同的地方的乐手合作，然后所以这次疫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工作方式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就也是一样是在家用 email 用网络工作，所以觉得好像真的是接下来会是，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影片是大家在不同地方录音啊，最后就是变成一首曲子啊，这可能都会是未来的很主流的创作方法了。 对，就是说现在就是不用 碰面， 不用碰面，这样会更孤独吗？如果你作为一个音乐创作人， 没有，我意思就是说，原来我早就已经习惯过， 习惯啊， 就是因为你真的就像电脑就做完了，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其实已经内化在音乐人的心里， 有可能，我觉得非常有可能。然后，当然，我觉得玩爵士乐是不可能，爵士乐一定要大家在一起互相激发的， 是真的。 摇滚也不清楚，但我肯定就是，如果是用电脑作曲的人，肯定就是往这个方向去。然后不过虽然不用聚在一起玩音乐，但是可以聚在一起吃饭啊，或者是还是会的， 还是需要碰面聊天的。 下面这个歌手就是几乎就像是这样子开始的，然后你要为我们介绍一下他吗？他好像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在家里宅录。 我们刚才听前面五首都是英国的，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美国，然后我会挑他是美国的这个主流音乐，我想大家会比较熟悉啦齁。那简单讲就是这十年吧，大概是黑人音乐大复兴，所以各种奖项 Grammy 奖什么大概就是 Hip Hop 嘻哈齁，大概是主宰了这个美国的音乐市场这样。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 Taylor Swift 这种流行女歌手也是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空间这样。那我选的这个人叫 Clario， 她是一个小女生，应该也是二十出头。然后她的音乐是那种 lo-fi， 所以你一定要可以听听她的那个鼓的声音，就是原来这个世界上做音乐的人，有一些人他是不追求精致这件事情，他觉得是一个我们叫 lo-fi， 就所谓的低传真，就是好像有一点点残缺，好有一点点淳朴吧，但他们觉得，那个声音是才是更真实的，或者说更贴近人心的，这样。 对， 这个是蛮有趣的。等一下。这个歌手介绍完，下一歌手他叫 Beck， 也是一样的。那个 Beck 就是，那更是低传真之父了吧？我想。 对。 今天介绍的这个音乐人里面 ，Beck 是大概是最年纪最大的，他应该快要50岁了这样。其他大概都是20几岁，都是90后这样。 我们先来听 Clario 这首 Pretty Girl， 就是自己在家宅录的。 对，自己录的，自己在家。你也不能说他是随便录一录， 对， 但就是说他的声音就是会跟我们这样在这个录音室大编制制作的 声音不太 完全不同，但是点击率超高的，来听一看。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四点钟。我们已经有那个听众在留言说日跟我们说日片时已经开始到五点多结束，感谢感谢感谢为我们那个实况转播，因为我跟渔夫两个人在录音室里面是看不到的，然后大家也不要常看伤眼睛，我们还是多听音乐吧。今天渔夫就是带来这些音乐都好精彩哦。我在节目开始有讲到认识渔夫，这是几乎就是声音纺织机开播不久之后，后来他就是到了大陆去工作，然后也经营一个音乐厂牌，然后现在这次有机会再找他回来，就有一种好感动的感觉，因为我看到他就是哇想念耶，因为之前都是请你哥哥来，然后看到你本人跟看你哥哥其实还是虽然会觉得很像，其实还是不一样。 对，不一样啊，我们是两个人。 谢谢你提醒，因为姐姐有点常常就会觉得哇，两个一组就是很有趣，而且都喜欢音乐，然后都很对音乐的这个投入跟推广都是很我觉得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然后包括像下面要听到这个歌手，我就说云甫以前来节目之后就介绍这个歌手，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他，然后没想到经过这么多年之后，这个歌手他竟然又推出新专辑，而且有很好的成绩。他是 Back， 他叫 Back。就是其实这个 Lo-Fi 风潮是大概以美国大概就是在90年代末左右就是产生的一种音乐的方向，这样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去理解这个国外的那些音乐的类型，可能还是要从他们那个，因为他们的这个音乐工业或者说他们的音乐历史，有时候跟华语的台湾啊或中国大陆发展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就是这个美国常常或者欧美他们常常有一派的音乐是会认为说这个大编制啊，或者说录音室啊，或者说我想这个极致大概就是说，好，我们听 Pink Floyd 哈，Pink Floyd 就是艺术摇滚，他已经把这个音乐往这个高级，然后所有的声音都非常的追求一种完美，这样。 对， 那就会有另外一派，就是他们是反对的。 对这个东西。当然比如说朋克音乐大概是从这边来，就他们其实有一点反对这种听起来好像 过于完整而精致的东西， 对，就是要破坏这样。那这个是跟这个欧美的音乐环境他们一向有这个传统这样。那所以这个 Beck 可能在这个20年前他就开始做所谓的低传真，就是 Lo-Fi 的那个听起来有点破破烂烂的这样，故意要录的好像不是很精致这样。那但是他这个，而且他这种音乐有一种特色，就是说它是融合各种类型，它就不是单一的，而且通常也都是一个人在那边，对，一个人就完成所有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 Beck 这张专辑，它是这 Grammy 奖的最佳另类专辑，另类音乐专辑奖，这样，二十几年后， 回归后突然又， 你可以听他的东西，就是说其实已经没有那么 lo-fi。 对， 但是它的那个元素是还是在里面这样。我觉得可以重新把它拿回来听，有时候这个老兵还是蛮厉害的。 对，很厉害。来听听看这首歌，叫做 Up All Night。是 Beck 的作品 Up All Night， 然后这也是以前乐府来节目里介绍过，那时候是应该算是1990年2000年初的时候， Beck 还是个毛头小伙子，那时候就是开创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声音的风格。而在多年之后， Beck 凭着他的新人专辑也获得了格莱美奖的这个肯定，觉得很棒啊！有些事情是没有改变的，他对音乐那种初期的想法跟应该说对音乐的喜好跟坚持都是仍然存在的，而且让人觉得很惊喜的。我们今天请到 朋友是叶云甫。云甫就是我说了，就是说过去十几几乎是十几年你都在大陆工作。 对，我是2005年 就去了。 对，先在上海待了一年，然后就2006年就开始在北京。 北京，我真的觉得2000几年的那时候的上海或北京真的还蛮有趣的。 对，太有趣了。 对，就是好像在奥运之前，一切都很令人喜爱的。 中国大陆是算是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吧，因为 文化很交杂。 对，然后落差很大。 对， 然后这个台湾比较，当然因为这个面积比较小，台湾的这个平均性都还蛮差不多的， 就 你跟我没有太差，不会差到哪里去这样。 除了南部食物永远比北部好吃以外， 对对，但其实差别都没有那么鲜明。 对， 中国大陆当然就是，我觉得差别太 很大， 而且他们每一年都不太一样。 嗯， 北京当然就最明显，就是奥运前、奥运后。 对对， 上海可能可以算是世博，世博， 世博。 现在的上海好可怕，就是好可怕的意思是。对，就是 高楼大厦， 魔都这样。 魔都，但其实以前当还是殖民的时候，殖民地的时候就是个魔都。 对，以前就是，但现在就是那个魔性更强啊。 真的哦， 对， 嗯， 我觉得上海发展的很 很 快速。对，然后它当然就是这个，我觉得中国娱乐的这个火车头吧，这样。最开放、最先进，各种类型都是以他们。我觉得那个我今年当然没有疫情关系没有去，就是前两年有时候会出差去上海，观察他们的那个夜店啊，就是一个就大概，我想上海可能每周五六大概同时有20家夜店是呈现爆满状态。 哇哦， 对，那个状态是比，当然上海比较大了哈，就是说这个是比台湾全盛时期都还要厉害的， 因为 他们各种类型，比如这个是专门做 house 的，这个是专门做那EDM 的，当然也有，有一些比如说就是 hip hop 这样，然后就是年轻人很疯这样，很诡异的一个地方，我觉得。 我知道，因为你经营电音品牌，所以你也特别关注就是电音或 DJ 这个部分的。因为如果按照我对大陆音乐想法，我们一般都说创作力比较强的是北京，就是乐团啊或什么，大部分都在北京。然后上海感觉就是吸纳各种东西。 这个说法也是没错的。 因为 当然就是说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次文化，比如说夜店啊、电音啊、DJ, 在北京比较难，因为还是有一些限制比较多这样。上海几乎是比较是一个让它开放的状态。 哦，了解。 然后再加上因为上海的这个老外很多，外国人很多，所以就这个文化这样子交杂之下，就会产生很特别的感觉这样。不像在中国大陆。尤其每个礼拜五六那个晚你在那个夜店，因为都是那个爆满，是挤不进去的那一种，就觉得我现在到底是在伦敦还是 哇，真的 大概是这个状态。 哦，我还记得在奥运前一年，那时候我也受邀有去做个小小表演，是剧场的，然后那时候有跟秀秀啊，我们大家一起去，因为前一天就还太开心，大家就去下面买了一些那个烤串啊，然后在那边喝酒啊，在旅馆里面，小小旅馆里面喝酒。结果后来我们都后离开以后，第二天秀秀说，我们离开以后就有警察打来骂他，就说你们太大声了， 太大声。 对，就是我们意思就是我们要举办奥运，我们现在是要你不可以什么之类，然后秀秀也没给人家好脸色就是了。就是的确在北京他们的这个管制是很严，特别是他们大型活动的时候。 对。 但如果按照你这样说的话，可能北京原创的音乐或是乐团等等是蓬勃的。然后呢上海来说，就像你几乎已经分不清是在哪个世界的哪个大都市了。就是什么事情然后什么样的音乐都在那儿，就 对啊，就是 其实就是我觉得那个北京当然是重镇，上海也是，但是还有个地方叫成都，也是非常精彩。 真的吗？ 成都就是我们就叫西南地区，就是成都啊、重庆、四川这个范围里面，应该是中国大陆嘻哈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发源。 真的？ 对，非常非常多精彩的 嘻哈， 嘻哈这样。当然，我们在台湾会。就是说，中国大陆还是会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音乐方向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限制。不过，那是他们的这个在那样子的制度下面，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生命力或创作力依然是 很强悍、 很强悍的。 对， 不可以小看他们。 是， 对我认为是很厉害，因为其实就是他们在这个。他们在这个开放啊，或者是说进步的这个过程是比我们快很多。就是我们在大陆工作，常常会觉得好像你工作一年，好像在台湾工作五年这样。就是你那个事情，或者你要去这个他们接受事情，或者你今年是这样子的想法，可能马上他们就 变了， 变这样。 嗯， 这个是台湾比较。 平缓， 对，比较缓，对，所以他们总是觉得我们是这个 小清新 啊，对，他们比较快，比较狂野，我觉得 有他们民族性的确是如此。然后到台湾就觉得台湾每个人都好甜哦，然后连男生也都他们都觉得台湾男生也好甜哦，然后很可爱的样子， 对，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地域造成不一样的性格。然后我们下面就是前面听了英美的作品了，接下来就往亚洲来了吧。嗯，今天没有要放大陆音乐，然后以后可以另外找个时间再请玉甫来介绍。然后我们先来听这个乐团是日本的， 这个是Awesome City Club。日本这几年兴起一个叫做 City Pop， 城市流行之声这样哦。那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日本也是一个挺有趣的国家哈，它吸纳西方的，它最会吸纳欧美这些文化的一些经验这样，然后融合成为日本特有的东西。所以那因为80年代大概是日本经济最好的那个时候， 日本第一的时候， 日本第一这样。那当然后来就是所谓失落20年嘛， 泡沫经济， 对，泡沫经济。那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的这个音乐也好，或者是他们的我们叫他们的剧电视剧，那所以 City Pop 就是复古到那个年代。 哦， 简单的来说，就是他们的很多音乐人就是会把那个时候的音乐放在现在的这个状态里面，这样，所以你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声音，这个旋律好像有一点似曾相似，这样，那也有因为这样子而产生另外一种电子音乐的类型，这样，就是他们会把以前的那些声音的元素，把它密到舞曲的节拍里。 你觉得80啊，或者 disco 那种 东西？对，台湾其实慢慢这几年也有一些创作人是开始。在融合这个部分，就所谓复古风潮这样。 对， 是还蛮多。那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以乐队形式，是一个摇滚乐团，东京的。然后是 City Pop 这个类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 团 体，这样旋律化，然后明亮，然后有一点就是可以有一个说法是他们是 Dance Pop。就是可以跳舞的流行曲这样，甜甜的这样，很日本风。 好，这首歌叫 Children。 这个乐团是 Awesome City Club， 这首歌叫 Children， 然后是 J-pop 的代表乐团之一，然后这是乐府今天带来的日本流行乐团。然后我们今天从前面的英美，然后现在就是听到日本的，然后但下面要听到这个歌手，就跟允平说，这个是我在 Tiny Desk 上面看到他，然后我觉得音乐很有趣，就是 哦，你本来就知道他， 对啊，哦，就是听到以后，就是可是是看 Tiny Desk， 然后等于是有点像 live 的，然后竟然就一下子耳朵就被抓住了，好有趣哦！你要介绍一下他吗？这个人叫什么？叫怎么念 ？Toro Y Moi， 他是个非裔的美国人，非洲裔的美国人，然后也是。当然这个乐评有把它有一个归类叫做 chill wave, C-H-I-L-L, chill. 哦， 冷波这样一种很曲，对。那但就是说他的音乐就是也是混种的这样，就是各种类型都有，然后但有时候有人觉得他的音乐是可以让大家看到阳光明媚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那我会选他，就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怪胎，这样就是反正他就是所有东西都一个人弄，然后他也是个设计师，设计专辑啊， 哇， 什么的，那我觉得这个世代的音乐人啊，我觉得越来会越需要这种全才型的， 对， 就是 自己都可以 做音乐还不够啊，你还要 设计自己的唱片， 好，可能摄影、MV、 对， 文案，甚至自己是自己的经纪人，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时代，以前我们都会需要唱片公司，现在这个唱片公司有时候在定义上面可能都会比较觉得它好像比较是一个服务性质，以前我们刚开始进唱片公司就是我们要主导这个歌手 塑造一个形象， 那但是现在有一点点是 倒过来，就是其实音乐人就是他不只是专注在他的音乐上面，所有的他的周边的设计啊，影像啊， 其实也都蛮强了， 都会等于就是他一个人在做， 对对对， 这个音乐人， 好，我们来听看这个歌手 Toy Iwai Moi 的他的作品，然后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声音纺织机继续跟岳云甫聊。 Smells like autumn, smells like leaves. You don't know that you're rusting up along so much and then get left alone. Left alone. Cloud hidden and my whereabouts unknown. Casadero got me wearing all camo. Decked in Patagonia, head to toe. Down for whatever I think I let go. No more shoes or socks, I only rock sandals. I can tell if I'm hip or getting old. I can hear you, maybe you could change your tone. People tend to listen when they see your soul.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叶云福。我们在节目里面听了不同的地区，包括欧美或日本的这些音乐人的作品，然后都是很值得我们一个一个认识的。然后最后这段时间我们要来听的就是台湾的乐团或创作者了。首先是叶云平要介绍我们 孕妇 然后常常被纠正，孕妇要介绍我们这个是，我知道你自己是有你是帮这个滚石电音就是做厂牌的这个经营者，然后我们也许等一下有机会，像丘比啊就是你们的艺人嘛，也许有机会来聊聊就是你经营厂牌这些想法。然后但你先听到这个乐团椅子乐团，你为什么特别想介绍他们？ 对，我最近还蛮偏爱他们的，我不是我厂牌的艺人啦，但我觉得他们挺有趣，就是说台湾这几年对这个厌世这两个字，当然也有一种叫做愤青， 对， 这种字眼就是还存在在蛮多乐团里面这样，那当然也有非常优秀的，这个没有问题。那椅子比较奇特，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个不在这个脉络里面，然后他们的音乐很舒服，然后他们本身好像是我看过他们访，他们好像很喜欢那个 Beach Boys， 对，然后 Beatles 啊，就是那种六海滩 阳光沙滩比基尼 Beatles 旋律化的，然后他们的音乐是很我觉得很舒服这样。然后我印象中我好像有看过一篇访问形容他们椅子乐团，叫他这个形容词很有意思，我叫做抖落厌世尘埃，这样就是在形容他们这个团。那我觉得很贴切，我就所以才开始找来听这样。那这个歌叫 Maybe 是他们帮一个台语剧写的一首歌，就叫那若是一个人那洗衣机的，对他们写的一首歌，很有趣的一首。 好啊，我们来听一下椅子乐团。 出来想你，我深知着你的心意。Oh maybe maybe， 花香嘛会开，敢讲你的不甘，阮无人照顾，若无你的生活哪会这呢艰苦？爱你甘在嘴边，定定吞落去，分开了后，阮终于当作。下去 这个尾奏就感觉真的很舒服，然后这个就是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然后椅子乐团这首歌叫 Maybe Maybe， 然后也是来自台中一中的同学们组成乐团，然后也是一种就是不是厌世曲风的那种， 没有那么厌世。 对对对，下面要听到这个丘比，我跟岳父，我们两个讲起丘比，两个好像都有一番领悟的样子。 领悟？ 不，因为你算是他的老板吧，因为他就是你们滚石电音的艺人，然后我是因为丘比他有来过节目两次三次，所以。每次来就觉得这小男孩真的是小仙人的感觉，又漂亮，然后又有才华，而且肢体啊，然后又高学历啊，或者他的声音跟他创作等等。但那想请问身为老板的感觉，我们要下面要听丘比的歌吗？那你要讲一下丘比吗？嗯， 外星人丘比， 对，真的， 不，我觉得他是这几年我看到台湾。他算是全才型的音乐人这样。 嗯。 那跟他合作当然是非常的非常的愉快这样。然后那他等于就是一个人是主导所有的事情这样。 嗯。 必要的时候会跟我沟通。 嗯。 他可能觉得不必要就不用理我了这样。 嗯。 那当然就是这个方式也是。我们相处起来是蛮愉快的这样。那他当然对他的作品很有自己的主见，然后他比较把它当成是一个艺术在经营这样。包括音乐，包括这个他的设计啊，影像，那他自己也会拍 MV 这样，大概所有的事情都是他来主导这样。然后我们要听的歌是他这张专他新去年发的专辑叫《致凡》里面的一首歌叫《夜泊》。然后因为他拿过金音奖的最佳电音专辑，跟最佳创作歌手两项大奖这样。那不过我觉得在他的身上是，其实是可以把电子音乐这件事情可以放宽一点。 嗯， 应该是说，如果他以后要做爵士，我也不会感到很意外。 是， 因为他在他的逻辑里面，他当然就是用电脑做音乐，所以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养分，这样在他心里面的那些东西。所以也许电子音乐在未来。没有办法涵盖他所有的创作，那这个夜泊已经有一点点这种感觉了，就是有人觉得，哎，怎么做出一首英伦摇滚这样？ 对， 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尝试，这样。 嗯，对啊，丘比是一定需要认识一个年轻世代的创作者，然后仙气飘飘。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夜泊》。P.Y.P.Y. 应该就是叶伯的名字缩写，对不对？他说他写的是一个他的朋友，不过岳云甫说，其实我们也都存疑，到底有没有这份存在？ 我第一次这样说。 好，来听听看，听听看。 Bye. 听他歌词，他就写说，春天的时候我们在哪儿，我们都忙；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哪儿，我们都忙；秋天的时候我们在哪儿，我们都忙；冬天的时候我们在哪儿，我们都忙。然后我不像你能够欣赏一个人，却又可以不爱。但你不是我，能够惊奇这夜晚，却又可以无害。对，我觉得丘比实在是太会写了，他就几句简单的，好像是简单的词句，但是真的有他自己的内在的逻辑，而且很强大就在里面。 下次要问，真的要问他到底叶伯是谁？ 对啊， 到底有没有这个人？ 就是在他的世界里面，到底存不存在跟不存在，好像都不是很重要，都有可能。 对，若有似无。 对对对，这个存在感很强的一个歌手，然后丘比，我们也很期待他未来的发展。然后，比如说你说他去年那张专辑《致凡》，然后才知道原来四张专辑加起来是《大众致正》。 对。对， 对 他是最后才告诉你们，还是说他本来你们本来就知道这样的一个顺序？ 我本来就知道了 哦， 本来就知道哦，这样。 对，我觉得最后揭开说致凡是当时真的那个致的时候，我简直是就觉得太惊讶了，再有就铺排。 他其实都是有他很强的那个理论， 对， 这样 我相信， 对他想好了这样， 真的。下面这 OVDS 也是你们公司的艺人，要介绍一下他们。 对， 好像在日本是蛮厉害的。是 他有跟那个信田来未做过这样。那他们是一个电子摇滚团，是一个5+1的组合，加一是 VJ， 他们是一个有 VJ 的乐团。然后，他们的专辑我做了，他们跟我们已经弄了3年了， 哇， 从可能快4年这样。那今年应该是顺利的话，会在下个月，正式上线， 哇， 整张专辑。然后我们预计在10月左右会有一个演出。他们是很特别的一个电子摇滚团，台湾应该没有 这样形式， 完全没有， 对， 一个都没有， 对。 然后他们是双主唱，这个有一个是负责 rap 这样，那另外一个是走旋律的部分，那他们当然他们的这个歌也是，他们也是有他们的一套理论基础，也比较深沉，所以就是需要多听一些，多了解一些，才会比较能够进入他们的世界。然后他们的新专辑名称可以透露一下，叫做《黑的任性》。 好，我们先来听这个。 这个是他们这张专辑今年先发的一首 单曲 叫《宽恕之杯》。 来听看。OVDS. Taking or giving was what can get you out of system. Now we're all in the process. Gotta make it. Well, I gotta change up side, gotta change up life, gotta make it right before you lose your mind. Chase up this time, shoot yourself till die, even that's gonna be alright. Gotta keep your ego in the right place, you will never know what your last breath. This could be your last minute, you're alright. Your karma, the consequences of choices. Be anxious, let your experience become your witness. And be patient while you say in the dark, your own words and better than your thought.身体穿过留下痕迹，绝望的陷阱，藏绝无的引力，无拘束的奴役，在记忆中的每个角落寻找光明面，试着让成长的伤痛变得淡一些，有失去的机会换真心是否算自卑，谁该再度追我早已无所谓。 Yeah, you got lots of problems, so you're trying to solve them, make it go unforgotten.Sorrow, forgiveness. You were born to be a giver. 这个是 OVDS 宽恕之悲，这是他们先发的单曲，然后这也是台湾少有的摇滚电音团体，然后也即将要发片，是叶元溥的唱片公司的作品，请大家可以期待。今天很开心耶，就是虽然我一开始时候一直觉得你跟叶云平是同一个人，有没有这么白目，所以我刚跟叶云溥讨论我们下次的企划，就是把你跟叶云平一起找来彻底的混淆我，混淆听众。 你就是你喊云平也是喊云平，就说啊喊云溥，我就 好讨厌双星奇缘，好，没有很老的漫画。好，总之呢云溥跟云平虽然差两岁，然后但是我知道你们就是一直是很好的听音乐伙伴，然后也是可以一起交流，在你哥口中他是超爱你这地的，然后我觉得反之亦然。然后我们很高兴就是今天云溥来节目，在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好多好精彩的作品哦。现在听到是老王乐队，你特别要介绍这个团。 对，我蛮偏爱他们的。对，我觉得他们的词啊，他们的唱法啊，当然这个也有评论说他们有那种所谓的大陆腔，台湾乐队这样。不过我觉得这个也无妨，反正现在小朋友就是我觉得那个文化都是互 交流的， 吻合的这样。那他们的词很有意思，他们很会写旋律这样，我觉得是这个这几年很我很喜欢的一个台湾的创作乐团。 然后就有安久，其实他们是政大的一个食堂， 对， 就是好像讲了他们青春的回忆。然后我们最后就来听这首歌，然后今天非常谢谢叶云溥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日食的时光，搭配各种 谢谢光下 觉得很精彩音乐，然后也值得声音访机值得爱乐朋友认识的好音乐。谢谢你，下回见，拜拜， 下回见。 悲伤都写在我们的脸上，但那些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我们的脸上，但那些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青春，快乐与悲伤都写在我们的脸上，那些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青春，不需要